好，又回嚟第二節嘅老蛇獨女，我係 Albert， 我係奶昔， 我係小咪。 喂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大家有冇一啲溝仔嘅必勝法咧，或者係有冇啲可以冧仔嘅必勝法咧？ 必勝法係性愛嗰個性啊，定係咩性啊？Albert， 我有一個好簡單，成日讚佢，即係讚，即係冇淨即係將佢啲優點講出嚟讚佢， 將佢化大佢優點係嘛？ 哦、啊，係啊，真係呢、這個 留意到佢優點 呢個咧，因為大男人咧，就算佢點樣謙虛嘅人咧，如果你話讚啱佢嗰個優點咧，或者佢覺得你係我個小 fans， 係我小嘅女 fans， 咁其實呢個係 work 嘅。我之前節目我都有講過， 必成一 係啦。系啦，咁但系就未必去到就话床上都为佢神魂颠倒咁样味道，系啦。 唔系、床上，喂，我见到咧，网络上面咧有写一啲咧系可以喺床上都令你为你神魂颠倒嘅方法喎。 必胜啊 ，Master， 只要你系啦，只要你学识四大嘅性爱招式啊。 邊個含吹奶絕 就可以令到佢為你神魂顛倒啦！真係 有口訣喎、啊， 嗱，佢呢度就咁講嘅，佢就話咧，一般女仔咧做愛嘅時候咧就好中意熄燈嘅。喂，小咪問下你先，你搞嘢嘅時候你中意熄燈啦、啊，定係半暗即係昏暗啊？定 係自己閉埋眼咪得？ 我唔使熄燈嘅，我有即係我中意有啲香薰嘅光或者蠟燭嘅光， 即係昏暗啦，即係都若隱若現見到對方嘅身材。 全熄又全熄係乜都睇唔到噶嘛？咁你有啲暗暗地又 OK。 其實 你 就全熄真係好驚會摸錯窿嘅，大佬唔係講笑。 其實咧，你都好難有全息嘅地方，因為你就算屋企你熄個燈咧，夜晚你都會睇到對方啊咁近，大佬。 但我真 係 唔中意白光，你唔好開盞白燈。祝你而家錄音 做手術啊！做手術啊！ 係啊， 因為通常就係話你唔會話即係閂窗簾咁樣噶嘛？你熄個燈就算。 即係啲街燈透入嚟， 透入嚟其實見到，其實都見到對方嘅。 即要在8月15日，男人要揀8月15日。 你真的要完全見不到對方，其實呢是都 都幾多事要做，你又要關上窗簾，還要窗簾很厚你才行。 其實呢 我都懂得有些女生是要真的要熄燈的，但我不知道她那個熄燈的漆黑的程度有多少。 我覺得間不中全黑大家找到對方玩可能是好玩的， 玩木瀝瀝的，跟住玩 真的間不中應該玩一次樣。 就是這樣，因為我研究過為什麼女生有些大部分，我們說大部分不要說一定太絕對了，這樣大部分女生都喜歡熄燈或者暗暗地，其實有原因的。因為呢有很多時候女生呢平時可能咧都係擺得假嘢多，即可能個身材咧都係呢度戰嗰度戰咁樣托出嚟啦，即係對自己嘅身材咧其實係自信唔夠啊，即係自信唔充足啊，所以咧有陣時咧佢都想啊搞嘢嘅時候，不如熄暗啲燈啊，即係冇咁清楚，冇咁清楚就靚啦嘛，所以唔係點會有一首歌咩啊黑媽媽豬扒可變女神呢首歌出現咧？你話係咪先？ 再個萬佳美嗰廣告， 係咪啊？係咪啊？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，係咪啊？若隱若現咁樣 ，Elvin 咪都覺得咧？ 女方我知道大概佢係因咩事嘅，熄燈其實咧怕醜啊。其實如果你話係真係對個身材冇信心啊，冇信心，喂，男人有幾可真係有六嚿腹肌啊咁樣，或者42寸胸咁樣嚟到同你？搞啊，系咪先？ 唔同嘅女仔好介意自己身材噶，同埋好介意自己中意嘅人对自己有啲咩评价。 所以你问到我咧，嗱，男仔就冇呢啲嘢嘅。 所以女仔好 即系男仔系相反嘅，中意咧睇得好清楚嘅，其实。 系啊， 男仔系中意睇得清楚嘅，因为咧男仔咧好觉得视觉享受咧系一种享受，因为唔系话净系你靓同唔靓咁简单啊。其实咧，因为嗰个过程咧，其实是一個吸引的過程的， 在視覺上面。 所以 Ever 我咪之前釘耳環咯，就是要做的時候揈下揈下閃下閃下幾靚。 咁你要嗰個男人係中意，係中意呢一個裝飾品先得嘅。 幾咁狂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好有動感嘅，都唔一樣。 你要明白，你要明白，唔係個個男人都中意有耳環或者咩嘅。即其實我係連耳環我都唔係太覺得靚㗎。其實女人戴耳環我都唔係太覺得靚。 講得靚嘅。 係咩？好，我哋唔好理佢先。咁我哋講下佢網上面咧，佢話佢介紹咗四大嘅性愛招式啦。你學識咗嘅話咧，就有佢就會為你神魂顛倒，睇下你認唔認同啦 ，Albert。咁咧佢就話第一樣嘢咧就叫做啊，女人咧最緊要姣味十足嘅眼神啊，你點睇？即係覺得總之就含情脈脈、姣斯等都咁樣望住你，同你有個 eye contact 嘅時候咧，就會燃點起你嘅慾火啦。你覺得咧？ 某程度上都係嘅，即但係要睇時機同埋情況咯。你話無釐拉廢有個又唔樣靚嘅，又姣斯等都望住你，你唔會有情慾噶，你明唔明啊？ 咁你都唔會同一個你唔係好中意嘅人做愛啦，係嘛？ 用鄙視眼神。 你咁咩大細波鴛鴦咯，兩粒奶頭黐乒乓波上嚟肉有我，係咪真係咁樣？ 所以咧，其實可能係要你嗰四樣嘢咧都要齊備嘅時候先係咯。你話單獨一樣嘢係咪要憑住一單獨一招就可以令到佢咁啦？我覺得唔 姣姣嘅眼 神，誒唔係喎，嗱，即係我自己係女仔啦。想當年我睇到阿葉玉卿嗰首《擋不住的風情》個 MV， 嗱，我係女仔啦，我見到佢對眼啊，我都有少少蠢蠢欲動，好想。 我專登送精嗰啲多啲喎，即係咩插咩禮物啊？嗰 不道德的禮物 係啦，嗰啲咯， 即係嗰啲咁嘅眼神，嗰啲狐媚眼神咧。 咁講緊佢係優淑精同葉子薇嘅先係啫。你明唔明？佢冇佢咁嘅樣，又冇佢咁嘅身材，佢姣嗰個樣，你唔會覺得有。 咁講緊你中意嗰個人同嗰個人做緊嘅時候，即係譬如假設性你同你中意嘅人做緊嘅時候，佢再加上姣味十足嘅eye contact， 你唔會覺得哇成件事喂嚟啦嚟啦嚟！等唔切啦，濕啦濕啦咁樣嘅。 咁第二樣咧，依家你講 第二。好，第二樣咧，佢就話咧，你一定要配合呢個喘氣聲啊，即係喘氣聲嘅表現啦，同埋嗰個聲音嗰、那個 高 咁 大 細啦。有必嗰啲人會。 唔係，即係可能做下愛嘅時候喺 Eva 側邊嘅耳室度。嗨，老公。係咩意思啊？ 噴血而亡咁樣係嘛？跟住 即係可能喺 Eva 嘅耳室度。摸我呢度啊！即系呢啲系咪或者？ 可唔可以叫翻 Alex 算啦？你唔好讲呢个，可以叫 Alex 算啦。 Alex， 啊 ！Alex， 正唔正啊？锡我，锡我，锡我条颈啊 ！Alex，Alex， 喂，好似我哋推音哥哥叫 Alex 喎。 得，够啦， 够 啦 ，Alex 就嚟拍啦。 男人系唔中唔中意间唔中个女人喺佢耳仔嗌一嗌佢咁样。即咁樣。 你話耐唔耐有啲情趣咧，係可以咁做嘅，係啦。咁你話係咪 exactly 啊？唔係個個男人中意嘅，好老實。 係咩？我中意做下，我突然間咬佢耳仔一下咯，好似咀嚼佢耳仔咁樣，覺得好有情調，即係刺激感。 你可以咁做嘅。 好，我哋講第三個啦，係誘人嘅動作。即係咧，我成日都覺得女仔咧，點解好支持佢做瑜伽咧？你能夠擺出啲高難度動作啊？ 係哇！嗱，呢個我受喎。即係咧，因為瑜伽又好，或者嗰啲叫健康舞嗰啲咧，或者係甚至乎嗰啲鋼管舞嘅動作咧，喂嗰啲就真係一啲苦味嘅動作嚟喎，即係誘人嘅動作咧。如果你話係啦，你如果話你可以做到嗰啲動作咧，你耐唔耐啦？你梗係唔會話日日都係咁做咁 又係，即係你唔會做下，我突然間將只腳翹喺條頸後邊嘅。 即係你係突然間無釐你係突然間想取悦個男方咧，你做下呢啲動作其實係 OK 嘅，我覺得。 係啊，起碼你做個狗仔式嘅時候，個感覺都好似一個小野貓咁樣啊嘛，因為瑜伽上面有個叫貓式啊嘛。 呢個仲啊，我最近睇 live 見到個女仔摁下摁下，咁就可以攞到好多鑽石。 係啊，因為其實女仔咧，佢本身天生柔軟咧，再加上呢啲咁嘅有啲咁嘅 同埋能力，同埋其他男人我唔知啊。其實如果你話個女仔咧可以做到一字馬咧，我覺得係加好多分嘅。 係啊， 但你冇理由。但你要怎樣將一字馬糅合在做愛的過程？ 你假設個男仔瞓喺度， 嗰啲體操嗰啲女嗰啲運動員咧，真係可以做到呢啲。咁佢哋即係喺牀上面做嗰陣時，一定可以做呢啲。 咁但係男方點會咩？突然間 你起碼係你做一個站立式嘅性愛姿勢嘅時候， 站立舉腳 係啦，跟住個女仔即係個男仔拎起輕輕拎起個女仔只腳嘅時候，個女仔都拉到好厚嘅時候，哇幾有感覺啊！ 同埋你個。左手同捉住左腳，右手捉住右腳，咁樣拉住嚟到 砌哇！ 瞓喺地下嗰個動作其實係入曬噶。 哇！有畫面啊，有畫面啊！睇嚟阿 Albert 個老婆都應該係做到係瑜伽導師。 唔 係， 我睇得片多嘅。 呢個動作又唔一定係一字馬嘅，其實掹開腳，日係咯。 主要先，其實我覺得女仔柔軟度高啊，能夠做得好多高難度動作，其實都是一個吸引之處，可以擺出好多誘人的姿勢。呢、這個係啦。咁呢個第四樣嘢咧，佢就話係一啲互動的運動喎。咁咩係互動的運動呢？當然唔係咩打乒乓波啊，或者是打桌球啦。佢呢度意思是話咧，即係譬如有時即係佢好一個舉手投足啦，咁佢就已經 sense 到個男仔啊，佢想轉動作啦，或者啊，佢原來想親吻我啊。即係諸如此類啦，即係佢嘅意思係咁樣樣咯。 即係佢個 reaction， 個 sense 高啲係嘛？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。 個 reaction 係啦係啦。 咁呢個就要取決於咧，你哋熟唔熟啊？即係話其實好多時你話一個陌生人，你或者 SP 即一夜情嗰啲咧，未必有呢啲，好難可以遇到噶。你可能真係要好同佢好熟啊，或者可能要做拍拖拍好耐咁啊，好清楚你嘅。習慣啊，即係好似講句俗啲就話計一條尾都知屙屎屙尿啦咁樣。 喂，咁有呢啲嘢其實係本身我覺得都唔關事。其實人與人之間相處，其實譬如你見到我舉手嘅時候，你都係應該估到我啊，可能我想同你握手啊，即係我舉隻手出嚟，可能想握手啊，或者 say bye bye 之類噶嘛，係嘛？唔會好誇張，你舉隻手出嚟，我就話做咩嚟咁，唔會咁噶嘛。 咁你呢啲係講緊話平時社交上面嘅咩啫？嗱。好老實，有好多人啊，連社交嘅禮儀啊，或者嗰啲動作都做唔啱啦。 咁佢哋唔適合做愛啦。 你點會？你點會話要求到就話喂，所有人都舉起隻手，咁我就知道你想握手。咁呢個係好一廂情願嘅想法嚟啫。 咁即係如果連社交禮儀都做得唔好嗰啲人咧，我建議真係唔好做愛啦。呢啲唔啱嚟嘅呢啲，再要學咗社交。 我有個好老土嘅問題想問，咁其實到底？應該其實到底應該識幾耐先上床才是啱咧？ 嗱、 有數計嘅咩？ 我 唔係啱 feeling 就係、是、就是、 其實 係 應該啱 feeling 就 成日有啲疑，即係成日有人會問呢個問題，到底幾即係又唔好太快同男仔上床，又話驚佢會唔珍惜你，咁、又即係又冇理由成年都唔上床咁。 所以咧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嗱，視乎阿小咪靚女仔啦，係咪？視乎你喜唔喜歡個男仔先。如果你係覺得個男仔都係我嘅target 或者我係都幾中意佢嘅，咁你就要那個sense 可能你要比較開大啲啦，就係、是、話。他就嚟想放棄嗰陣時 候，你就俾佢做啦。 係啦， 哎呀， 即係如果你佢根本就唔係我 target 或者咩成嘅，咁咪由佢走咯。其實我覺得就係咁。 即 係 你覺得佢已經好多次佢好 但 係 因人而異㗎，有啲人可能試一百次都唔放棄，一百零一次就放棄；有啲人可能試十次已經走頭啦。咁你視乎你中唔中意嗰男仔。 即係其實男仔真係會因為太多次做唔到而放棄。 如果視乎那個叫做成本效益啦，譬如我同你 keep 住 contact 普通朋友，咁其實我係對你有興趣嘅，咁我同你 keep 住就係話我又未有個新嘅，咁好老實，我一定會同你 keep 住朋友先，就算你唔受我都好，係咪？但如果你話喂我都嚟咗個新嘅，咁我又冇時間去招呼你，我又未溝到你。咁咪放棄好正常啦、 啊。哦，知道點解你同我 keep 住聯絡啦 ，Albert。原來你對我都有興趣啊，原來。 因為呢個節目要 keep 住同你聯絡。 喂，唔好倒我米喎、啊、你 嚇。唔係啊，我話同你有嘢先係倒你米啊！啲觀啲聽眾佢會放棄噶啦嘛。 真 係 啊，唔同你講啊，呢次就咁完咗先啦，下次再見啊。